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13集，传音。太师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明白这两人是在打什么哑谜。包大人激动了一下之后，脸上又换上了一层别样的严肃表情，他微微皱着眉头坐下，开始想心思。白玉堂伸手轻轻敲了敲展昭的肩头，展昭回头给白玉堂解释： 我和大人在宫里听过这个曲子，之所以记不起来呢，是因为这曲子不是被弹奏出来的，而是被敲出来的。 敲？ 嗯，那还是我刚入开封府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大人带我进宫，我们在昭华宫等着晚宴开始，当时宫内几个大殿里面有不少人了，很热闹，就我一个江湖人有些不习惯，所以我站在陈南殿门口看风景，大人就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觉得无聊。就这个时候，从陈南殿院子里面传出来了轻轻的敲击声。 敲击？陈南殿的院子里有一口铜缸，敲的那个吗？ 嗯，敲的就是那个曲子，听起来不成调，但是仔细听呢又觉得很好听，我和大人都听到了，只是在聊天，所以就没有怎么注意。 陈南殿呢？ 太师这会儿脸上也出现了和鲍大人差不多的表情，严肃里带点复杂。 你们没有看到敲缸的人？ 没有， 只是陈南殿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。 太师端着茶杯摇了摇头，白玉堂不解，展昭就解释给白玉堂听。 昭华宫是常年会聚集很多官员的，每次宴会开始前或者皇上有什么事情召臣子进宫，大家都会去昭华宫里面等待。而昭华宫呢分为四个殿，陈南、陈北、陈东、陈西，其中呢陈南殿是王字辈以上的才能进去等的。 王字辈意思是王爷？ 王爷、皇亲、藩王、丞相、大将军，差不多就这些人能见了。 虽说是如此，但京城的官员通常都会聚集在陈东殿，武将们大多在陈北殿，而外族使节聚集在陈西殿，所以说 会去陈南殿的只有各地的藩王吗？比如说梅烈那样的？ 梅烈的确会去陈南殿等。 我朝藩王已经与前朝大有不同了，基本都没什么实权，世袭的王爵之位多是用来安抚有功之臣的后代的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，和平头百姓比起来还是不一样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不解，太师微微一笑，指了指自己： 老夫也是平头百姓出生，对老夫试图起关键作用的是什么？你俩知道吗？ 庞妃吗？ 哎，是我夫人。呼延家也是有功之臣，也是世袭的王爷。还是那句话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老夫娶了这房夫人，就是平步青云的开始。这年头，什么也没有血统和家族来的重要。而且这些人家的子嗣因为姓氏的关系始终得不到重用，皇家防着一手呢，而这些家族的女婿可是个个混得风生水起。 那敲缸的究竟是谁呢？ 包大人轻轻地磨着下巴看了庞太师一眼。 为何要去敲缸啊？ 皇宫之中可不比得外头，在哪儿碰头都有被发现的可能。 除了藩王能进陈南殿之外，应该还有一些人士能进去并且畅行无阻的。 众人都一愣，就在这时，只见陈仙捧着一个托盘轻快地跑了进来，里边摆着四碗银耳汤。四人不约而同地盯着陈仙发呆。 啊，对啊，宫女应该能顺利进出陈南殿。 陈星将银耳汤端给众人后溜溜达达跑出去了，众人的目光也都下意识地跟随他出了书房。 会不会是某种暗号，用琴音通知宫女啊？ 而宫女往外传的消息就是用琴谱吗？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方法，不止秘密，还有一些情绪在，不是吗？ 闻言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可是我们听到那曲子的时候就在这几年，姚琴和飞月去世要早得多，难道说那人现在还在用同样的方法？ 法子不变，变的是宫女。 唉，这世上多少傻姑娘都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却不知对于很多男人来说，女人是可以随时换的，不换的是自己的前程与荣华。 太师端着银耳汤摇了摇头，包大人瞧他的样子觉得还挺逗。 胖子，你这话说起来一股子感同身受的味道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都瞄太师，太师嘿嘿一乐，轻轻摆了摆手。 黑子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就好像君子分好多种一样，有正人君子，自然也有伪君子。同样道理，人渣也分很多种，老夫很小就懂得一个道理。 什么道理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好奇，太师银耳汤都喝完了，放下碗笑了笑。 荣华富贵过眼云烟呐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挑眉看着他，感觉这话从太师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没说服力。 还有什么比疼你的媳妇儿更好的呢？男人疼媳妇儿才能发达的。 太师心情甚好地站起来，对包大人摆摆手。 老包啊，你要把这没节操的人渣揪出来，替天下女人出口气啊。 说完，太师捧着肚皮一步三晃地溜达出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包大人，包大人摇着头哭笑不得，手指轻轻敲了敲书桌。 本府有个法子。 我也有个法子。 包大人会心一笑点头。 那就按照展护卫的法子去办吧，记住太师的话，把那没节操的人渣揪出来。 展昭笑着点点头，拉着白玉堂又出去了。两人出了门之后，继续去辽国使臣所在的馆驿查纵火的事情去了。辽国驿馆门口驻扎了不少兵马，展昭和白玉堂到的时候，欧阳正巧也在。火麒麟掏着耳朵听着几个使臣叽叽喳喳投诉，貌似昨晚上不止被放了火，还被丢了石块和臭鸡蛋。欧阳打发了那几个使臣，摇着头对展昭他们招手。 什么情况？ 老样子呗，大概有些是家里人曾经参加过对辽的战役牺牲了的，每次这种丢石头和丢臭鸡蛋的人都不少，偶尔也有脾气大的放把火，不过最多也就扔个火把什么的，昨天那个就稍微有些离奇。 展昭和白玉堂跟着欧阳到了纵火点去看，就见辽国驿馆的整个东跨院都烧掉了，看来火还不小。 有出人命吗？ 这倒是没有。 那些猫呢？ 展昭觉得有必要关心一下同类，欧阳摇摇头。 猫也没事，都在西跨院呢，东跨院是用来放寿礼的。 寿礼？被烧了吗？ 可不是。 欧阳无奈地打开一个胶木箱子给展昭看，就见里头一大坨金子。 是金饰呀？ 应该是鎏金的玉器，据说挺珍贵，不过金子都化了，玉石都在里头了吧。 欧阳拿出跟个疙瘩一样的金块，展昭打量着那块金疙瘩觉得挺可惜。白玉堂四周围看了看，发现了一个问题。 火是从这装寿礼的箱子着起来的？ 欧阳打了个响指，示意白玉堂说对了。展昭也看四外，的确火是从中间往两边烧的。 目的就是要烧掉寿礼吗？ 嗯，箱子被人撒了火油，你看都烧成炭了。 也就是说放火的人要潜入驿馆内来干？ 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辽国管义守卫森严，他们自己就带了很多士兵保护，而整个义馆的外围又有皇城军守卫，巡逻换班的人马也很多，没理由有人泼了火油放火都没人发现，清宫得好成什么样子才能出入自由？ 很可疑啊，感觉跟之前皇宫那枚戒指失窃的案子有点像，陆王别院被偷的寿礼也一样。 确实， 里面真的有玉石吗？ 展昭拿着那个金疙瘩晃了晃，欧阳叫来了一个辽国使节，问他金饰里边有什么，他说有一块鸡蛋大小的玉石雕刻，非常的精美。 鸡蛋大小的话很大了吧？ 欧阳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拿着那个金疙瘩晃了晃摇头， 重量不对。 展昭眼睛就眯起来了，等白玉堂放下那使臣，刚想说句什么，突然就听到唰一声，什么东西一闪。那使臣也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展昭将巨阙背到身后，伸出一根手指一戳那个金疙瘩，就听到吧嗒一声，那金疙瘩裂开了。使臣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再看里边哪里有玉石，只有一块黑乎乎的鸡蛋大小的石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